这两位可爱的小同学啊。不过呢，这得多说一句啊，从下个星期天开始呢，他们这个二人组啊就只剩一位了，我们的三人组就剩两位了。因为莫乔飞的这个课业呢，学业比较的重，所以说呢，他得先顾着学习。那么今天呢，是小莫同学，应该说一段时间以来告一段落似的，在我们的午夜侦探社最后一次跟大家互动和交流，也希望呢得到更多网友朋友们的回馈。今天呢，我们要说点什么呢？今天我们说一个史上最奇葩犯罪，当然，同样这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案件，不过呢，在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尤其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类似的案例并不少见。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之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就是美国作家弗林的小说《消失的爱人》，后来呢被大导演，可以称之为好莱坞的鬼才导演大卫芬奇搬上银幕。这部小说和这个电影呢，这个在我们国家都有出版和这个放映。您要是上这个爱奇艺上网站上可以看到电影，那书店呢也能够买到原著，甚至于英文的原著。为什么要介绍这部小说和这部电影呢？说实话，我也没办法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这部小说和电影，你到豆瓣啊、百度上去看一看，这个网友影迷们的评价呢，应该说啊，就是一个字：怕。这个小说和电影一开始呢，貌似是一部情感剧，爱情开始，到后来呢成了一部猜谜剧，啊，就是主人公啊，就像我们小时候玩捉迷藏游戏一样，他给你留下各种各样的线索，让你循着这个线索去寻找真相。而这个影片小说进展到最后，变成了一部可以说让人毛骨悚然的惊悚剧。当然，小说家也好，导演也罢，并不是说故弄玄虚，小说里面所反映的人和事，刚才我说了，在现实当中有可能找到相应的例子，也就是说它对现实有关照。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不是空中楼阁，他们看到的就是现实当中的这些种种现象，他们把这些现象变成了他们小说当中的人物情节和对话。所以说我们看这部书看电影，其实呢也是来透视社会和人心。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午夜侦探社。我们呢这个今天不仅仅是通过广播让你收听，同时呢你还可以收看，像一直播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号，这个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的一些图片包括视频，这个期间呢要给你播放。另外呢，我们更需要或者更欢迎大家抽空啊，如果不麻烦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午夜侦探社的微信公众号追案组，我们一起在追案组当中来探讨、来思考、互动交流，成为朋友。当然如果说这个有这个必要的话，我们也会盛情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探案，在午后星期天的阳光下。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切入正题，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消失的爱人。关于这部书和电影的背景，首先呢我们来请小莫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来吧。 好，消失的爱人呢，它是集阿奇利安·弗林的一本悬疑惊悚的小说，这本小说出版之后就立马获得了非常大的反响，那么因此 这本小说《消失的爱人》就很快被一个制片人叫做威瑟斯彭看中了，并且买下了版权。他决定就把这个小说翻拍成一部电影，那么吉利安·福林呢也就担任了这部电影的编剧。然后刚刚老师也说过，这部电影是由好莱坞的鬼才导演大卫·芬奇执导的。这部小说的两个男女主角，男主角尼克是由本·阿弗莱克扮演的，然后女主角艾米是由罗莎曼德·派克扮演。然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女主演她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裴春华。对， 对，她有一个中文名字，而且呢，这个中文名字呢，这位应该是一位英国演员。他自己解释，他说我就是为中国的电影观众们起的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家里面呢，当然他也没有详细介绍啊，和中国文化有多深的渊源和背景。不过就他起这个中文名字而言，我认为至少他还是有一定的，从这个咱们讲话老外啊，外国人那个角度来看是有一定中文基础的，否则的话他不是简单的音译。他后来解释一下，裴淳华这三个字的在他的这个解读，就是这个跟他自己有什么关系，也显示出他对中文的一些了解。这个本身来说啊也很有意思，因为我这打断一下，这个演员很聪明，就这位裴淳华女士，而且呢我认为导演独具慧眼，就是选择她来扮演艾米，我觉得是真的是套一句这个生意场上用的话叫物超所值，就是别的演员可能也能塑造这么一个角色一个形象，但是裴春华女士把艾米扮演的出神入化。好，小莫你继续吧。 嗯，然后这个故事大致讲的就是有一对平凡又恩爱的夫妻，突然有一天妻子消失不见了，那么丈夫就通过各种方式寻找，然后最后呢警察通过日记发现种种线索都是丈夫家将妻子杀害了，但是最后结局却把我们引向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对， 好，这个背景跟大家交代了。另外呢得跟有些朋友道个歉，也许你没有看过书和电影，那这个我们很抱歉，因为这个影片和书呢在中国已经是出版和上映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呢相信很多人已经知道答案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只好为了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也只能剧透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故事，请这个小爷啊，就是我给他起的一个怎么说算是外号吧， 外号 啊，请刘毅来给大家讲故事。 嗯，好的，那我们就是从电影版的故事，就是电影版的这个编续故事来开始讲啊。那么要先从两位主人公妮可和艾米说起。妮可呢她是一位这个从小城镇来的一位算是比较成功的男士吧，他是一个叫《男士》杂志的一个主要的编辑或者是一个主笔。对，然后呢这个 Amy 呢他的身份就比较特殊了，他跟 Nick 是完全不同的。他首先呢是一个高材生，他是一个才女，他拥有很多这个知名大学，比如说哈佛啊这样的大学的各种的学位证书，而且不仅如此，他还有根据他的人生改编的这个系列的书籍叫《神奇的艾米》，然后就是这本书让他就是怎么说成为了一个红人吧。但是呢这种就是怎么说火爆的背后呢，其实艾米也有自己说不出的苦衷，就是他的父母其实是有一就是相当程度上是在利用他的这种童年经历来做一些商业上的这种盈利。可能在神奇的 Amy 中看到的神奇的 Amy 并不是现实中的 Amy， 而现实中的 Amy 她只是一个平凡的然后可能也没有什么童年的这样一个女孩。那么 Amy 和 Nick 第一次相遇是在一次酒会上，这个叫妮可就一眼看中了这个艾米，并跟艾米这个攀谈起来，两个人呢很快就相互对上眼，然后就确认过眼神遇上对的人，对吧？两个人就一起坠入了爱河。 那么坠入爱河之后呢，他们两个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结婚的前两年呢，这对夫妻过得非常的恩爱，包括他们叫什么，每次这个周年纪念日都会玩一个寻宝游戏，就像复活节的彩蛋那样，就是把一些纸条上的线索埋在藏在这个家里的一些角落，然后顺着这些线索去找到这个结婚纪念日的礼物。所以说他们这个前两年生活是非常好的。然而到再往后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夫妻生活就出现了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经济就是他们当时所在的那个地方的经济出现了一个萧条的情况。那么出现萧条之后呢，她丈夫妮可他就失去了他的工作，而他们的家庭也因为这样的一些经济危机陷入了一些困难。对，所以两个人在钱上面就产生了一些矛盾。这个妮可有的时候会想要去挥霍吧，可能是这个意思，对，去挥霍一些钱，但是 Amy 呢就不太同意他这样做，而且他们两个为这个问题也争吵了很多次。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两个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孩子的问题。他们结婚了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要孩子。其实呢是这个妮可，就刚开始其实是妮可有点想要孩子，但是 Amy 呢就说我们先等一等。但是后来呢 Amy 就说就是我们应该要一个孩子，然而妮可好像又不太同意了，不知道为什么不太同意了。然后在一次非常激烈的争吵中，这个妮可就打了 Amy， 就把 Amy 推倒在地上那种。那么 Amy 就此呢就感觉到他们的婚姻真的出现了一条无法弥补的裂缝，而且就这个丈夫动手打自己这一点来看，她觉得丈夫在自己身边已经是一种威胁。但这个同样妮可就是也觉得他们在这段关系中已经没了爱，然后正在酝酿这个如何叫分别吧，就是想要跟这个 Amy 说离婚了。在他们两个五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呢，正当这个妮可说想要就是说要跟他离婚的时候，然后这个 Amy 就说你先出去转转吧，你出去转转冷静一下，然后你再过来跟我说这个咱们俩这个离婚的事情。那么妮可出去之后呢，去了他的这个妹妹的酒吧里面，跟他的妹妹发了一顿牢骚，就是说我这结婚这五年没一天好日子过，刚开始还很好，但是后来就这个女人也不能给我想要的幸福这样的。那么当他思考之后决定要跟 Amy 离婚了之后呢，他驱车回到家里面，却发现家里面没有了人，就是 Amy 不见了，而且家里面的客厅是一片的狼藉，茶几在地上倒下，然后玻璃碎了一地，然后这个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于是他发现 Amy 就可以说是失踪了，他就第一反应就是 Amy 绑架了，或者是他遇到了什么危险，于是他就拿起电话报警了。 那么到这儿呢，刚才我们说的还是一部情感剧。小两口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互相吸引，最终呢相爱结婚，公主和王子到了城堡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吗？对，最后是画了个问号。对，一般的童话故事呢都是一个叹号或者是句号，他们确实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但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没有100%的美满和幸福而言，就是再和睦的和美的家庭都会有一些问题，而艾米和妮可他们婚后的生活也远不是有些问题而已。那么到这儿，当然大家看到的是一部感情可能要破灭，或者是婚姻有可能会这个分崩离析，家庭有可能要解体。那按一般的套路来说，就是后面两个人可能要谈离婚的事情，那么再后来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缘际遇了，可能会碰到什么新的人啊，或者后来又觉得还是两个人更好，我们还是能够在一起的。对，但事实上这个故事到这儿峰回路转了，不再是一部情感剧了。那么下面呢请小莫接着讲。 好，刚刚小爷讲到这个 Nick 立马在发现妻子失踪之后报了警，那么女探员呢叫做邦尼，就立马 赶到了他们家中调查。那么经过警察一天的搜查，在家里面他们发现了现场种种的蛛丝马迹，都暗示着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失踪案。为什么呢？他们发现在厨房里面有血迹，而且这个血迹的位置有点高，他们就做了一个卢米诺测试，发现实际上厨房的地板上有曾经有大量的血迹，但是都被擦拭掉了。然后他们还发现他 Nick 和 Amy 这栋房子的租约，包括他们的车子呀、信用卡、水电账单，甚至是这个兄妹俩的这个酒吧，都记在了这个 Amy 的名下。而且当时他们发现客厅的那个暴力现场有破碎的茶几，但是墙壁上的相框却完好的整齐的摆放在那儿。他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嫌疑人在做了一些暴力行为之后对现场做了一些改动和调整。那么当天晚上呢，他们在继续搜查当中，在衣橱里面的一个抽屉发现了一个信封，上面写着线索一，这显然是 Amy 留下的一个信封。那么警察就把这个信封藏了起来，收起来了，藏在不是藏起来了，就是放在了一个密封袋里面，当做 证据， 就对，当做证据是。然后第二天呢，这个 Amy 的爸爸妈妈就从纽约赶了过来，然后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就宣布他们的女儿 Amy 失踪了，就请求人们的帮助，如果看到了 Amy 或有她的相关消息，能够及时向他们反映。随后呢，他们就前往了警察局接受这个警察的讯问。 Amy 的父母呢，就给警察提供了两个可能是危害他们女儿生命的嫌疑人，一个呢是 Amy 高中时拒绝的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在 Amy 拒绝之后却还不断纠缠他，他叫做 Desi， 他现在是一名富豪。还有一个呢是 Amy 大学时的一个前男友，这是8年前的事情了，当时 Amy 就以这个性暴力的罪名对这个他的前男友提出了起诉。但是这两个人呢，似乎都离他们 Nick 和 Amy 现在的生活太遥远了，警察就没有掌握到他们最近期的一个情况。那么随后呢，在讯问之后，邦尼警探呢就给这个 Nick 展示了他在衣橱里面发现的第一个信封，就是那个线索一。然后 Nick 就说，这是他们结婚纪念日的一个传统，就是 Amy 都会设计一个寻宝游戏来增加他们这个他们之间的感情。他们在房间里面发现的第一个寻宝信封呢，上面写着，这个地方虽然狭小不华丽，但是它是我心爱作家的一方天地。那么这个信封 Nick 解出了这个答案，就带他们来到了 Nick 的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办公桌上，他们又发现了第二个信封，也就是 Amy 留下的第二个线索。那么第二个线索指向了另外一个地点，就是棕色的小屋，但是 Nick 向警方表示他并不知道这个棕色的小屋是什么。然后当天夜晚呢， Nick 独自跑到了他父亲原来居住的一栋小屋里面，然后找到了第三个信封。那么原来这个他父亲居住的小屋就是信封上线索中写的棕色小屋，但是显然他向警方隐瞒了这个事实。那么他找到第三个信封之后，突然警报声大作，就引来了警察。 Nick 就没有告诉警察这个是棕色的小屋，他只是说他每周都会例行来检查一下他父亲的小屋是不是被焚毁了，然后就匆匆离开了。然后他回家以后打开了第三个线索，第三个信封，信封上写着，你把5周年的好东西都藏在了这里，那就打开门仔细瞧瞧吧。但是 Nick 并不知道他妻子留下的这个线索指向的到底是哪一个位置。然后由于这个 Amy 她身份比较特殊，那么她的失踪事件就开始被新闻媒体大量的报道，然后大家都说开始纷纷猜测她到底都遭遇了什么事情。与此同时呢，警方也在持续调查。这个时候有一名Amy 的邻居叫做霍桑女士，她是一名孕妇，她声称是 Amy 的好朋友， 说有线索要给这个警方提供，但是警方当时又因为在忙着调查就没有理会他。但是当时之前呢，警方曾问这个 Nick Amy 有没有好朋友，但是 Nick 却说他没有好朋友。这个时候却突然有一个声称是好朋友的霍桑女士出现，这一点就非常令人奇怪。然后在妻子失踪后的几天呢，突然这个 Nick 接到了一条短信，然后他的情人突然出现在了他妹妹的家中。因为这个丈夫在这个妻子失踪后一直住在他妹妹家，所以他的情人就找到了他妹妹家，然后他们俩当天晚上就在他妹妹家偷情了。所以这很明显就是 Nick 有出轨的这个情况。 对， 那么然后在之后呢，有大家就举行了一个为 Amy 祈福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上，在 Nick 在发表讲话的时候，声称是 Amy 好朋友的那位霍桑女士突然冲出来，就说 Amy 其实已经怀孕6周了。她就开始质问这个 Nick， 你到底对你的妻子做了什么事情。那么这现在呢，加上出轨，然后和这个 Amy 怀孕，大家都开始怀疑是不是 Amy 的丈夫 Nick有谋杀他妻子的嫌疑。然后警方当晚就来到了 Nick 的旁边，就问他说，给他看了一沓这个购物的清单，上面就写着Nick 曾经大量购买奢侈品，然后他还签了这个为妻子提高人身保险的这么一个保险单。那么 Nick 都声称就是自己并没有买过这些东西，说自己是被诈骗了，然后说自己签那个人身保险金额提高的那个单子也是因他妻子让他签他才签的。那么不久之后呢，警方就再次来到了棕色小屋，发现了一本被部分焚毁的这个日记。那么他们打开一看，发现原来它是 Amy 的日记。这本日记里面记录了 Nick 和 Amy 婚后的点点滴滴，从一开始生活比较幸福美满，到后来政府开始对他家暴，然后她在日记里面表达了她对丈夫的惧怕，担心他会杀了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Nick 也解除了这个线索三的谜底，就是他找到了他妹妹的那个马哥的一个小木屋，发现里面藏着那个账单上他没有买过的一堆奢侈品。对， 讲到这儿呢，我们看出来好像是一个解谜剧或者叫寻宝剧，对吧？ 对。 这个主人公艾米在他这个失踪之前留下了很多的证据，而这个证据呢直指她的丈夫 Nick。 而且后来呢，人们也渐渐发现 Nick 的确生活当中不老实，他偷腥，他有外遇，而且他说谎。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这个传媒业高度发达的国家，所以说这个媒体就趋之若鹜的过来，就赶到这儿现场，一定要这个给大家甚至用现场直播的方式转播的方式来去这个寻找 Nick 的妻子。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寻找 Amy 已经不是 Nick 一家人的事儿了，甚至是全美国人民的事情，就把这件事情放大成了一起新闻事件。 是的。 那么这个其实这种操作方式我们知道在当今美国社会也是司空见惯非常常见的事情，尽管很多人诟病说这样做的话，那么媒体的这种职业道德，他是不是他所信奉的那些伦理的法则是不是都被突破到了底线，这个我们先不去谈它啊，我们先就就事论事说这个事实。那好，稍微休息一下，在之后呢，刘毅和立新、小莫继续给您讲《消失的爱人》。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

在这个刘毅给各位继续讲故事之前呢，我们不妨来听一段这个刘毅从网上下载的这个视频啊。当然如果你是在这个看直播的话，那你当然就能够直接看到这个视频的内容了，就是影片的一段这个片段吧。 Tanner has a very bad idea. He's going to pitch you. You're doing Sharon Sheba tomorrow, St. Louis. It could go so wrong. And you are going to tell her about Andy. Nope. Whoa. That sounds like a very bad idea. You haven't heard from her in 3 days. This is a ticking time bomb. You've got to throw yourself on it. People are going to hate. And then they will forgive you. A guy admitting that he's a gigantic asshole on television, people empathize with that. Why don't we just put out a statement? They need to see you. Sharon's specials, they get 10 million viewers. She is a crusader. If she takes you on She's as a going cause, to ask real questions. I would draw you, as if you're doing a deposition. What to say, what not to say. A trained monkey? A trained monkey who doesn't get lethal injection. Nick, this case is about what people think of you. They need to like you. Now you do this and you will reach millions of those people.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或者大家听到的啊，如果英语不像立新这么烂的话，应该能听得出来，就是这其中有一个声音很浑厚的男生，在这个影片当中呢，这是一个非洲裔的戴着眼镜的先生。那么他是谁呢？他是一名律师。当然我们知道美国人就是用这个很多人的话说，就是美国人特别爱打官司，特别善于打官司，也特别这个乐此不疲不厌其烦的打官司。那么打官司要靠什么呢？要靠律师，要请一个好律师。尼克也不例外，这个时候他觉得已经是穷途末路，山穷水尽，四面楚歌，他比楚霸王还苦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对，他的淤积还找不着了，对，那怎么办呢？于是他要去请律师。好，那么接下来的故事这些桥段由刘毅继续给大家演说。 好的，那就是刚才说到这个 Nick， 他就是被爆出他的妻子在失踪的时候，或者说可能被杀害的时候身怀六甲，那么他一度就是陷入了这个舆论的漩涡。那么艾米到底去哪了？他是真的被杀了，还是真的被绑架了呢？都不是。艾米呢，他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正在驾着车往另一个城市去。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整个的事情都是艾米为尼克设下的一个局，而这个局他这个局是如此的大，他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策划这个局呢？就是从刚才我一开始说到的，在这个孩子的问题上他们发生争执，然后尼克把他推倒在了地板上这一刻开始，他就觉得尼克可能是想要对他就是伤害他，或者是想要杀死他。那么让他生出这一点想法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在这个之前已经发现了尼克出轨了。他已经发现尼克他是跟他的这个学生就是有这个不正当关系。对，而且他当时为什么转变他的观念想要这个要孩子，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可能想要通过孩子来挽留这段婚姻。那么他见这些都无果之后，他便觉得为了保全自己不得不来惩罚一下尼克。那么在五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个尼克想要跟他提出离婚，然后故意把他支到外面去，因为不是说你出去想一想冷静一下再回来吗？然后他就趁尼克出去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计划。当然这是这个表象的计划，就是他就开始在家里面就是各种打砸，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砸了呀，就是伪造一下现场嘛。而且最绝的就是他的血迹确实都是他自己，就是把他的血抽了出来，然后泼在地面上，然后又擦一遍，就是假装好像收拾过一样，然后包括把那些血滴溅在这个门框上啊，就像那个头磕在上面啊之类的那种，对，伪造出一个 杀人的一个现场，然后让这些警察来调查，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妮可很容易的就可以把他锁定为第一嫌疑人，并且除了这些之外呢，他在之前已经做了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准备。嗯，这些准备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我们小莫提到的那本日记，他那本日记是其实是在短时间内写成的，他写了很多很多，从他们相遇那天开始就开始写，包括写到了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甜蜜的这个爱情的故事，这个婚姻的生活，到最后呢，当然他一开始写的都是真的了，因为他们一开始的婚姻确实是比较美满的，但是到中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有意识的这个编造一些情节，比如说她的丈夫虐待她或者是殴打她这个样子的，并且在日记中写到她觉得她的丈夫可能会有一天把她给杀死。那么除了日记的准备之外呢，她还准备了这个结交了一个朋友，就是那位在记者发布会上面说 Amy 已经身怀六甲了的那位孕妇朋友，她就是瞄准了这样一个怎么说非常有点天真然后又有一点直率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然后去跟她倒这个自己生活里的苦水，就是说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很不好啊，然后经常打她呀，脾气很暴躁啊。那么这个孕妇就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个印象，就是Amy 在家里面的状况非常的不好。那么除此之外， Amy 还尽可能的在她周围人的身边留下一个他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正面的形象，正面的印象。那么这样的话，一旦他失踪， 还有最关键的，他不单伪造了血迹，伪造了血案现 场。我还没有说到。 好，你开始。 对，对，然后，对，刚才说到这个，他给周围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这样的话，他只要一出事儿、一失踪的话，就会让全国人民都为他默哀。刚才立新老师想说的其实是最绝的一点，就是他的那个孕妇朋友不是说他失踪的时候身怀六甲吗？其实呢 ，Amy 并没有怀孕，她伪造了她的怀孕的这个医疗记录，她是请了一位她的孕妇朋友，反正也是另外一位孕妇朋友，她认识很多孕妇，然后请她到家里来做客，然后给她喝很多很多的汽水，让她去上厕所，然后，但是她之前已经把马桶里的水都抽干了，这样的话她那个厕所就冲不了了。冲不了之后呢，他就会得到那个孕妇的尿液，这样的话得到那位孕妇的尿液，他就可以顺利的伪造他的怀孕的医疗记录，这一点是让人非常非常意想不到的。对，那么他利用他这个早已经准备好的这个二手小轿车，就直接就是弄完这个现场之后，直接就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就旁边的一个小镇吧，也不算很繁华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在那里呢，剪掉了他的头发，重新染，然后戴上了眼镜，然后并且这个做了一些伪装，然后就是开始准备以一个新的身份在另一个城市开始生活。但是他的计划并没有到此结束，他计划是在妮可怎么说身败名裂的时候，然后去叫投海自尽，然后让警方发现自己的尸体，这样的话妮可就会变成一个出轨的丈夫，然后像丢掉垃圾一样抛弃自己妻子的可恶的令人憎恨的男人。对，他的目的就是要这样让妮可随着他一起死去，不管是生理性的死亡还是社会性的死亡。对，然后所以说他就利用他不仅利用了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精巧的这些算计，而且还利用了这个公众舆论和媒体的这些讨论和声音，想要置他的丈夫妮可于死地。他在这个就是他不是到了一个小镇吗？他到了小镇之后呢，结识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我忘记叫什么了，就是在反正她结识了一个朋友，然后在那里就是也是相当于有条不紊的平静的这个就是等着她的这个机会时机的这个到来。对， 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呢好像也差不多了。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不出意外的话，那么艾米她的这个设计非常精美的这么一个计划 完美的犯罪计划，其实也谈不上犯罪。当然如果你可以说他是这种诈骗啊，或者是等等，但是他你说如果说他报假案，他如果没有报案呢，如果你说他是那种诬陷，我也没有诬陷啊，对吧？但那无非是媒体或者是你们警方误判了，怎么怎么样，到最后他还是能解释的。而且艾米这个时候也不想解释了，因为他一心想求死，至少到现在而言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下发展下去的话，那艾米就只有倒海而亡，那故事就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是不是，在这儿有两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了，这成为整个案件峰回路转的这么一个节点。两个很重要的事件是什么呢？我们先说第一个啊，因为第一个相比第二个并不那么重要，但也挺重要的，就是尼克他在饱受诟病、饱受媒体的这个围堵之后，他要保护自己啊，他要洗清他的罪责，至少他自己知道他没有杀妻。那么尽管他百口莫辩，很多脏水泼到他身上，但是他要想办法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怎么办呢？刚才我说到了，他要找律师，他找到的是一个全美最牛的一个专门打此类官司的律师，就刚才我说那位非洲裔戴眼镜大哥。大哥很有自信说，没问题，咱们怎么办？很简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用媒体来围攻我们，我们也用动用媒体，动用舆论这个工具，我们再打回去，我们收复失地，我们绝地反击。于是呢，他就要给这个尼克进行包装。对，这也是当代美国社会一个怪现象，就是说你上这个电视啊，你要包装，你要化妆，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表面的包装，而且包括你的精神面貌，你的言谈话语，你要说什么，你要给大家一个什么印象，证明向大家证明你是什么人。之前尼克有些做法是错的，他自己没这个概念，比如说他是一个来自于小城镇的这么一个有志青年，然后在大城市打拼，所以说呢，他觉得不管出现什么事儿，向人们微笑总是一种友好友善的表示。可是你要知道，你媳妇儿找不着了，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还在电视屏幕前冲着公众微笑，这个就太失策了。就在这个律师看来，你不能这样。那怎么办呢？怎么样要给大家描绘出就是这个装扮成一个让大家能够体谅你、同情你甚至支持你的这样的一个丈夫、好丈夫的形象呢？于是他们就开始那边策划上了。咱们先暂且按下不表，来说第二件对这起案件关键性的事件，那就是刚才刘毅谈到的那个，就是艾米在逃亡路上，哎，也不是逃亡，就是在他这个出走的路上。诺拉出走之后会怎样？让我想起易卜生来了。对，在这个在出走的路上，他小镇里遇到的人不是一个人，他开始是碰到了一个好像跟他同病相怜，也曾经有过家暴经历的一个姐们儿，一个女士。其实不是，后来他发现这个姐们儿有一个男朋友。这俩人是什么人呢？这俩人是艾米的结束。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每一步他都算得如此之精，大数据精算到如此程度。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小镇他碰到了两个社会人，两个完全跟他所生活的那种纽约的上流社会的，或者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那种这种美式中产阶级家庭完全不一样的两 人，属于那种底层的那种 社会底层。 对， 然后呢，就是这个吃这个最低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社会保险啊，补助啊，然后也没有钱，这个也是那种靠挣现金打零工过活的人，也没有什么道德底线，他今天想去贩个毒就贩毒啦，明天想偷个东西就偷东西啦，看到弱小他就欺凌一下啦，就这么俩社会人让艾米碰到了。艾米出逃路上，他是不能够带使用信用卡，因为美国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如果你用了信用卡，那你就完全穿帮了， 有记录的。 对，人家就发现你在什么地方啊，至少证明你还活着。 是， 你还活着，那你在家里面处心积虑弄的那些个布的那些陷阱是什么意思？警方也不是傻子，马上就知道你是在玩大家是吗？对，所以他要用现金，所以他在这个出行的路上携带了大量现金，结果一不留神百密一疏被那俩社会人发现了。 人家俩人不管那什么什么这个那个，跟你还温良恭俭让，没有，直接一拳把门打开之后，一脚踹开门，然后一拳打到那个艾米的脸上，把钱抢了就走，而且还跟他说你报警啊，你可以去报警啊。那个女的，就那个女社会人，非常得意的跟艾米说，我知道你也不是什么好人，你不是什么好来路，你也不是你自己所标榜那样什么家里面有了家暴一个很可怜的妇女，你指不定想干什么呢，所以你不敢报警，真的是点中他的死穴。艾米当时是欲哭无泪， 社会人也不是开的， 对，完全陷入绝境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一个被一些网友朋友称之为这个千年备胎的这么一位大哥。这个大哥就是刚才小莫好像提到过，就是在这个艾米年轻的时候，是大学 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追求过他的一个人，而且说这个人有控制欲，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跟我好了，你哪儿都不许去，你就要在我这儿。但是他本身是一个富豪，很有钱， 是 的，对。本来艾米是不想找他的，其实我认为这个男人其实对艾米而言，最让艾米排斥的不是他有什么控制欲，艾米才不在乎你有什么控制欲呢，艾米的控制欲会大过你，对，会把你控制住的，以他的刚才我们看到这些能量，对吧，已经相当了得了。他不喜欢这个男人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他身上过多的有那种上流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个子弟的那种什么拘谨呐、啊，或者是那种优雅呀，这些其实并不是艾米真正需要的。也就是说，艾米认为他跟这个男人不搭。 嗯， 但这个时候顾不得那些了，因为他知道这个男的多年以来一直在苦练着他，而实际上艾米也很狡猾。尽管艾米不喜欢他，但是艾米跟他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带一点点暧昧色彩的联系。但是不越雷池一步，这是艾米拿捏的非常精到的这么个地方。也就是说，对付社会人，艾米不行，艾米太不行了。但是在艾米的领域里面，艾米是社会人，是吧？对，他能够 在他的圈子里，他绝对是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那种人。这真的是这样，什么难听话，张嘴就来。但是呢，你要如果让他扮演一个那种哎呀这个什么乖乖巧巧的一个什么小女人呐、啊，或者是一个有学问的一个什么有素养的一个知识妇女，他都没有问题，完全信手拈来，完全是北电中戏表演系高材生毕业。我打个比方啊，跟这事儿跟北电中戏没关系，咱们就讲这个故事。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用到这只备胎了，于是他就给这个男人打了电话。而这个男人，哎呀，你说他真是网友万千身家，他一点这个社会经验都没有，他就来了。而且他对于艾米的这个陈述深信不疑，比如说之前的那些套路，什么丈夫打了她，丈夫有外遇，当丈夫会杀她，她在逃亡路上，这个小伙子啊，已经不是小伙子了，这个老伙子，这位中年富豪深信不疑，然后就对他简直同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后说那好吧，你跟我走吧，把他带到了他们家的一处湖滨别墅里面，里面非常的豪华，高大上的不得了，关键是有很多的摄像头，这个房间内外遍布着各种摄像头。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后来被艾米利用了。艾米就和这个男人在这个地方生活，当然他实际上没有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他只是在利用他。他觉得这个人到现在为止依然是备胎，并且今后到永远永远是备胎，这就是这个男人的可悲之处。而他最可悲的还在后面。有一次两个人在房间里看电视，电视在直播什么呢，就是对艾米的丈夫尼克的访谈。这个时候尼克经过这个律师的重塑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完全变了，他沉稳自信镇定，而且充满了爱心，充满了一种忏悔悲悯，反正各种各样人类美好情怀吧，就集于一身。哎呀，对于妻子有深深的愧疚，对于家庭他认为他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并且愿意挽回，而且目光当中透露出一种非常非常深沉的一种感情，呼唤着艾米你回来吧，爱老虎油，我明白了，我懂了。其实我觉得啊，不是他这种表白让艾米打动了艾米， no， 艾米才不信呢。但是艾米怎么，为什么艾米看了这段之后就 当时他自己马上给自己做了个决定，我要回去。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原来的尼克又回来喽，原来那个在纽约跟我一起那种风度翩翩并且充满了智慧的那个男人又回来了，而不是一个就知道看橄榄球赛的乡巴佬。好的，于是他就准备往回走，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变得异常的血腥和失控。这个时候艾米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怎么呢？他设计了一个完美的谋杀案，他利用这个备胎，这个收留他的这个男人家里面的这个各种摄像头啊什么的，他设计了一个他被绑架的一个过程， 嗯， 非常的精巧。然后包括他甚至于设计成他自己已经被这个男人强奸了，在那之后他要引诱这个男人跟他偷情发生关系，而在这一刻他露出了本来面目，拿出刀毫不犹豫地将这个男人杀害。而杀害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男人被杀害，毫无疑问最后他留给警方的很多痕迹证明的是这个男人要强暴他， 嗯， 而他是出于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 一身的鲜血回到了妮可家中，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家。哇，整个媒体沸腾了，社会沸腾了，乖乖女，这个当年的才女，这个聪明的可怜的艾米又回到了他真正爱的人身边，而他的爱人也幡然悔悟，两个人要公主和王子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之后，马上又要过上 幸福的生活 了。而这个时候毛骨悚然的是谁呢？是 妮可 明白了，我的个天哪，你都干了些什么。他当然明白那个男人，那个备胎不是那个男人要妻子害艾米，而正相反，是艾米为了回来拿那个男人当了投名状了， 嗯， 对吧？但是他没有办法，无力回天，因为整个社会整个媒体都在一边倒的把这样一个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童话故事给他们讲完，讲得圆满。所以说这个时候最欲哭无泪最痛苦的就是妮可、 嗯、 也包括那个警察，因为警察也知道真相，但是警察知道他们没有证据将艾米绳之以法， 嗯嗯， 那么到最后只有那个律师非常无奈地笑了笑，虽然他救了妮可，但是他也知道他也无能为力了。接下来他对妮可唯一的告诫是以后别再惹毛他。故事讲完了吗？讲完了，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却很多。难道说也许有的朋友会问，这就是真正的婚姻和家庭的真相吗？当然不是了，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极端的一种个案。但是这个个案同样如果经过作家的创作，电影艺术家的这个拍摄，我们看到了这个惨痛的残酷的现实之后，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警示和深深的思考。其实这个话题呢，说实话跟两位在校在读女大学生来聊其实挺不合适的，我今天要向他们二位道个歉。好的，那么故事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感谢刘毅和小莫，特别是小莫，以后有机会等到功课不是那么忙了，一定要再回来， 嗯， 好吧， 必须的。 对，然后呢，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这个接下来呢，下个星期天呢，我们要和各位来介绍一位侦探小说史上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日本的森村诚一，这也是很多中国的侦探迷、小说迷，包括电影迷都非常熟悉的大作家。好，今天的午夜侦探社就这样。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稍后呢将为您播出的是魔力 X 档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